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2018年4月，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春风得意，花开为你。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节目也始终洋溢着花香，从法源寺的丁香到潭柘寺的玉兰，今天我们还要追逐另一种美丽的春花，这就是宋庆龄故居的海棠。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走进海棠文化节，一起回顾宋庆龄故居的海棠诗会，和大家聊聊这座美丽建筑背后的人和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嗯，还有一位呢是老朋友了，来自宋庆龄故居社教部的主任李雪英老师，欢迎李老师。 大家好。 嗯，还有来自西城区第一图书馆的馆长樊亚林老师，欢迎樊老师。 大家好。 嗯，还有西城区第一图书馆的副馆长啊安心老师，欢迎安老师。 啊，大家好。 嗯，你看我们今天配置特别不一样啊，小强显得非常幸福。今天我们要聊聊海棠花市，要聊聊海棠诗会啊。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呢，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问题，去过宋庆龄故居的朋友肯定对那里的西府海棠有印象啊，也许你去的时候不是海棠花盛开，但是你对它一定有印象。我们的问题是啊，这两棵海棠树多大岁数了？今天就不提供选项了，您就往上写数，接近的就是正确的。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朋友，输入这6个字就可以了。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那说到这次海棠诗会啊，可以说是第一届海棠诗会。 对， 我们小强呢也来到了现场，录制了一段来自现场的啊，这个叫朗诵诗歌的声音，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做了一个小集锦。 这个古老优雅的庭院啊，走过了近代300年的风雨，也陪伴着宋庆龄主席度过了他晚年18个春秋。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举行由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和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以及什刹海办事处主办的2018首届海棠诗会。 一个四合院，两株海棠树，连接了现在和从前。 一年又一年， 盛开的海棠花簇拥着先生的身影，在这小院后来， 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 日光无量。 这是我们来自现场的一段录音，大家可以想象啊，在特别漂亮的这个园林里，芳草萋萋，海棠盛开，我们在花下，在春光里朗读着这样的诗歌啊，构成了我们今年的海棠诗会啊。其实能有这次海棠诗会也和我们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啊这个关系密不可分。 对， 二位馆长谁先来介绍一下？ 那我先说吧。 樊馆长。 是这次这个海棠诗会的主题呢是海棠花开，放歌新时代。 那么我们是以这个古诗演奏，古诗吟诵拉开这个序幕。活动中呢，既有这个陆游、李清照、纳兰性德等古人创作的这个描写海棠花中华经典的这个诗词，又有现代人创作的这个以这个歌颂新时代为主题的佳作。那么也有陈铎、李慧敏、田敏等这些艺术家做了一个精彩的这个表演，让大家在沉醉在这个诗歌朗诵的这么一个氛围里边，大家都非常享受。 对，就每逢春天啊，看到百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感觉，哎，我得朗诵首诗啊，在那个美丽的园子里朗诵，肯定是感觉不一样的。 其实我想特别说一下，刚才这个第一段里边的听到的里边，其实那首诗，是咱们今天在座这个李雪英主任他大作，他创作的一首诗。 其实后面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让李老师自己好好给大家读上一段，声音非常的清亮。 是。咱们先说这诗会哈， 对， 我觉得这个诗会等于是咱们这个西城区第一图书馆一直在策划的做这么一个。我当时记得跟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大概好像是，二月份吧，您就在说好像是我们准备马上四月份就要做，对，当时已经前期准备的还是时间挺长的，是吧？ 诗会其实从去年就开始酝酿这个活动，一直在这个做，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就开始酝酿我们要怎么做这个诗会，已经也跟故居这边的人进行沟通了。那么也了解在这段时间他们有一个这个海棠节、花节这么一个时间段，正好呢我们这个诗会呢也是在这个他这时间段里边， 觉得诗会和海棠花其实是很契合的。 对，所以叫这个海棠诗会嘛。因为 很多的诗、很多的词都是跟海棠有关。 对，《红楼梦》里有海棠诗社，是吧？ 其实同时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也穿插了一些，比方说像一些笔会呀的活动，包括我们一些非遗的也在其中。 就是传统文化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它是很合的。 对， 诗会更加立体一些。全方位的展示这个海棠花的这个风采， 它是一个多元的啊，多种方式去感受的啊。那说到这个海棠文化节，其实我们已经举行到第九届了啊，为海棠举行一个文化节啊。其实海棠在各种春花里啊，它是与众不同的，它相对要更雅更高贵，你看它和迎春和连翘就不是一个 level 的啊。那说说我们的海棠文化节，说说这个缘起。 是的，这个今年呢已经是第九届海棠文化节了。 李老师可以离话筒稍微再近点。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次咱们的海棠诗会啊，它成了咱们第九届海棠文化节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提升。其实就是我们故居院里的花啊还是有很多的，就在这个季节也有玉兰、丁香、牡丹啊，包括蔷薇马上要开的也有很多。为什么是海棠呢？那实际上也跟这个时代有关。你比如说乱世，陶渊明他独爱菊，乱世大家爱菊花，浊世就是爱莲花。对，那朱敦颖独爱莲。对，那么到那个战争年代，你比如说抗战时期，傲世我们爱梅花。你看宋庆龄现在旗袍上它有墨梅。那是在抗战时期穿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盛世。 对， 盛世就要爱海棠。 海棠被称为国宴啊。 对呀、它是原产中国。它本身它是属于中国的。你说樱花也很美，但是一说樱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是产于日本。 对， 就像郁金香是荷兰一样。海棠它是中国的。它是国花。再一个呢，就是海棠它是美好生活的象征。 对， 你看纳兰性德哈、曾经说过，就是曾经有一首诗叫海棠春，第一句话叫做落红片片浑如雾，不教更觅桃源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站在海棠跟前儿，看那些花瓣从花树上纷纷飘落，他觉得连桃花源都不要去了。你看桃花源是咱们中国人历来历朝历代的人所向往的乌托邦， 世外桃源嘛。 对呀、啊，所以大家一提到海棠，就觉得这是美好生活， 对， 这是盛世繁华。 嗯，岁月静好，它还是入世的 啊，对， 它还是尘世里的一片田园， 是的， 而不是这个世外桃源。 对，它跟那些菊花、莲花。那样的话还是内在的人格特征是不一样的。 嗯， 其实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我们为什么是海棠呢？是因为宋庆龄领袖风范在这里。每一个时代都有他这个花和这个时代最著名人物的一个关联。 嗯， 您比如说邓颖超曾经写过一篇叫《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 嗯 啊，那么当时他是怀念周总理。周总理为什么当时让宋庆龄住到这里呢？因为他的西花厅有海棠，那里是醇亲王府。宋庆龄这里也是醇亲王府，也有海棠，这里面既有两位伟人的风范，又有他们这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友谊。 嗯， 所以这几个加起来呢，宋庆龄故居就启动了海棠文化节。这一做下来呢，社会各界都非常认可，也很支持。我们一下今年做到了第九届。 嗯， 在我们西城区这个的支持之下，在我们安管、反管的支持之下，今年呢，我们又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嗯， 而且大家呢，现在有一个想法，就要把它做成一个集创作和朗诵的一个高峰。 嗯， 啊，这个 除了有花影，还要有诗意啊，所以这次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是的， 嗯， 我知道，好像咱们在一个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在准备的这个诗会前期，好像还跟很多的机构在一起合作哈。是吧？啊、 嗯、啊，对的，这次诗会是由五家单位共同的，其中是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宋庆龄故居管理委员会和什刹海街道办事处是我们的主办方，我们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和国音朗诵艺术团，是这次活动的主要承办方，经过我们五家单位的共同策划吧，形成了现在大家看到这个2018首届海棠诗会。 嗯，对，因为这个春华秋实啊，春花每年都会绽放，所以我们好像对这个诗会如果一年一年举办，我们也会有一个期待。哎，每年这个海棠花开的时候，我是不是要赴一次海棠的约会啊？那说到咱们这个宋庆龄故居里的海棠，其实还与众不同。我们节目上半时段给大家出了一个互动问题，就是说这两颗海棠多大岁数了啊？那说到这儿啊，其实小强也准备了，说这个海派的作家张爱玲，她人生有三恨啊，她比较矫情，对生活品味要求比较高。她说一恨这个十余多次，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没写完啊。她说到了一个海棠的这个缺憾，似乎是不美的地方啊。你看，海棠无香啊，是吧？那么多春花能有香味儿，像丁香那样悠远，这个清淡不是好吗？他说海棠无香，咱们这个宋庆龄故居里的西府海棠，它有没有香呢？ 这个还真是，您问的还是一下就问到地方了啊。海棠啊，它是这样的，按照咱们中国古代的传统，在明代当时有群芳谱，就是植物学家已经很发达了，他把海棠分为四品，其中呢西府海棠是上品， 嗯， 其他的海棠都没有香味儿， 嗯， 但是呢，西府海棠唯独是芬芳满园。 他开，估计张爱玲可能没有见过西府海棠， 我觉得也是， 上海那头没有， 真的。海棠它属于北方园林里面广泛栽植的植物， 哦， 对。 包括咱们去这个， 这张爱玲知道这人生少一恨呢，人生有两恨。 对，包括咱们当时去那法源寺，法源寺也很香，它里的西府海棠。 对 对， 嗯， 对。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园林业的发展啊。 嗯， 现在的海棠呢生出来很多的品种， 对， 比如这次我们宋庆龄故居也是跟北京邮政公司联合开发的这个海棠纪念邮折， 嗯， 里面也是四种海棠，但是就不是明代的那四种了。 哦， 啊，不管 现在可不止四种啊， 不止四种， 太 多 了，多 啊， 嗯， 但是不管它是怎么变来变去， 嗯， 西府海棠是绕不过去的。 嗯， 对， 就这是名品，是吧？ 对，我据说好像当年就是他看，包括看咱们的资料，说当年就这个每年宋庆龄先生还曾经把这个海棠，特别结果之后，给他做成酱， 嗯， 送给工作人员，还有这么一个故事。 是的，是的， 嗯，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 宋庆龄她本身她是一个美丽的女性，啊，她 包括宋氏三姐妹，她们是当时中华女性的风华绝代，倾国倾城，这些话用到她们身上是不夸张的。那美女自然就喜欢美丽的花朵。 嗯， 宋庆龄住到这儿之后，经常呢她在这儿赏花，而且呢邀请那个她的朋友，国内外的友人来这里赏花，包括周总理让她搬进来的那个日子，4月1日、 哦、 也正是刚刚有几朵花开了，然后大多数的花苞它开进来之后，一周之内满园的花香啊，你想它心里该有多么的高兴。 对呀、 啊、 含苞待放，次第花开哈。 是的是的， 这种美、嗯、这种对这园子的这种喜爱啊， 对， 这油然而生。 所以他在这儿一直就住了18年，一直住到他去世嘛。 嗯，咱们其实得简单介绍他的前身哈、啊、他其实以前是醇亲王府的花园。 对 啊， 对， 嗯，其实过去咱老北京也喜欢海棠，这院里种一棵富贵海棠是吧， 对对， 包括冬天有吃冻海棠的这样的传统。那时候没啥可吃的啊，就是哎，就含一个冻海棠的果也觉得挺开心的啊。其实关于海棠，我们小强还专做了一个小小的录音啊，因为绕不开一个人、嗯、绕不开历代文人和海棠的这种文化上的这种勾连和联系，我们来听一下。 苏东坡爱海棠，人皆共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一句便可见一斑。李清照爱海棠，千古传颂，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曹雪芹爱海棠，宝黛吟咏，初遇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欲为魂，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而爱海棠的还有清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什刹海后海北沿的宋庆龄故居曾为清初重臣明珠的府邸花园，而明珠的长子正是纳兰公子。故居中的古建雕梁画栋，前厅豪凉乐趣，与后厅畅金斋之间的庭院中只有两株近300年西府海棠，每年春华秋实，海棠飘香硕果累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传说明珠罢相之后读过儿子的饮水词，读着读着不禁老泪纵横，这孩子什么都有啊，他为何如此忧伤呢？也许海棠真的让他伤感，他曾用《海棠春》的词牌写下：“落红片片浑如雾，不教更觅桃源路。香径晚风寒，月在花肥处。”真是凄冷悲凉。现如今，故居海棠依旧，他是否还能记起当年公子与亭中的淫妇？现如今，隔着300多年的时光，他在，我也在。纳兰兄，你能听到我的呼唤吗？ 其实刚才这段录音里啊，说到了我们宋庆龄故居这座古老的园林啊，绕不开的一位人物就是纳兰性德啊。很多朋友觉得，哎呀，他的诗、他的词简直是太好了， 是的， 可是对他的人生又不是很理解啊。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高富帅，是吧？好像你看这里头也说了，就是说这孩子什么都有了，可是他怎么会那么的不快乐啊？一个特别快乐、平顺的人是不会有这个诗出现，也不会有词出现的，他一定是郁闷、不得志啊，他。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静乔，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不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点31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四月的北京花香四溢，春风得意，花开为你。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带您走进法源寺的丁香，潭柘寺的玉兰。今天我们要追逐的是宋庆龄故居的海棠。说到这座美丽的园林，就不得不提一个人，这就是清代的著名词人纳兰容若。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走进海棠诗会，走进纳兰的词。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节目的四位来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还有呢是来自宋庆龄故居社教部主任李雪英老师，欢迎李老师。 大家好。 还有来自西城区第一图书馆的馆长樊亚玲女士，欢迎樊老师。 大家好。 西城区第一图书馆的副馆长安心老师，欢迎安老师。 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呢，还是有一个互动问题留给大家。上半时段问的是啊，我们宋庆龄故居里的那两株古海棠多大岁数了？200多年了。我们的听众冰心 DBX 还有这个 CC 大公主王硕、韩志、马老师啊，都答对了。除了小葵答了2000年啊，这个稍微早了点。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也有一个互动问题啊。其实说到纳兰，他和《红楼梦》和曹雪芹和曹寅都有点关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问的问题是，读过《红楼梦》的朋友都知道，在《红楼梦》里啊，每种女孩性格不一样，就宛若一种花一样。曹雪芹呢也把他们做了不同的比喻。我们的问题是，请问海棠是下面哪个妹妹的花语呢？就是和哪个妹妹有关系呢？有这样几个选项，您看哪个是正确的？ A 宝钗， B 黛玉，C 湘云， D 探春。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在添加朋友里这输入这六个字就可以了。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难。 有点难哈。 没关系， 这个我们听众藏龙卧虎都难不住啊。这个、 不过我觉得，只要看书的话，大家都可能会有这样方面的一个体会哈。 他们查完了也能知道。 不过说到书，咱们这次节目真是我觉得也挺感谢这个西城区第一图书馆的。正好咱们这次这个第一届的首届的这个海棠诗会，就是在这个宋庆龄故居来举办的。 那我想问两位馆长哈，就是咱们当时怎么就想到在宋庆龄故居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来办这个海棠诗会的，这么贴切，这么合，这么合适？嗯，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安馆长， 其实这要从海棠花说起。刚才呢，李雪英主任也说了，这个海棠花啊是繁荣富强的象征，那个每逢盛世必将涌现出大量的海棠诗作。而这个宋庆龄故居这个地方，就是出过纳兰性德，也就很多，就是在那个期间就举办过诗会，我们可能已经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我们也是借这个契机再现这个诗会的盛典。尤其是呢十九大召开之后，我们国家呢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呢就是以现在的今天的海棠诗，完后呢来呢吸引大批的文人墨客来参与到当代海棠诗词的创作和挖掘当中，来共同呢书写我们中华的文化繁荣。 嗯，就这样一个挺好的一个寓意， 对， 想法。 其实有一种连接嘛，你看的也是两百多年前那个人看的海棠，是吧？年年花开，海棠依旧。可是这个诗意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对，同时呢，这个也是那个海棠诗会是我们西城区第一图书馆423世界读书日的活动的一个开幕式。借这个契机呢，我们也在423世界读书日期间要开展一系列的读书活动、文化活动。 哎呀，你说海棠花下喝一盏茶，读一本书，看海棠花随风飘落，这太好了，是吧？小翔，咱们约一次吧。 没问题。等会儿我听到这个林营者跟我讲了，在宋庆龄故居里边新建了一个叫 初见园 。 这个其实也和纳兰的词有关系哈，人生若只如初见。 是的。 这个我们听众答的还真都挺好的，除了大武现在答的是探春，剩下答案非常统一啊，一会儿我们要公布答案啊。其实说到这个宋庆龄故居的海棠，他和宋庆龄本人其实就有着很多的渊源故事啊。我们在说纳兰词之前，可以再说说啊，他和宋先生。 对，我听这个李雪莹主任跟我讲过，说咱们宋庆龄故居有五色文化。 对， 这个五色文化其实是包含这个海棠，等于是。 嗯， 你给我们说说这怎么个五色文化啊？ 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坚定文化自信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深度的挖掘展示宋庆龄故居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任务。这时候呢，我们现任的故居主任他就提出来，我们要打造五色文化。第一是国色，因为宋庆龄啊是咱们国家名誉主席，那么他这个独特的身份和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啊，这个呢我们有很多的内容了，我就不细说了。第二个呢是红色，因为宋庆龄他这个伟大光荣的一生为咱们国家和民族做了杰出的贡献，大家来到这里能够学习我们的历史，全景式的了解宋庆龄波澜壮阔的一生， 里边有他的一生生平展。 对，有他的生平展和原状陈列。这个原状陈列是相当珍贵的，当时我们保留的四个房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核心不管前面的主人是谁，他现在叫宋庆龄故居。对，那么第三项呢就是蓝色，这个蓝呢就是纳兰性德的蓝。对，纳兰性德也写过海棠春，刚才观众咱们的听众已经在这个我们的 对也听到了， 里面听到了这首词非常美啊。纳兰他是清代第一词人，药王国维对他的评价，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毛主席还也读他的词，说从他的词里面能够看出兴亡啊，你看他是确实 评价非常高， 非常高。蓝色，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绿色，因为故居呀名木名花非常多。进去以后就是一个可爱的花园，宋庆龄把它叫做可爱的花园啊，非常美。有八大名木八大名花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古色。宋庆龄故居现在有历史记载的历史300多年，那么根据我们现存的这些植物和建筑来讲呢，它已经500多年历史了。 那里头最年岁最大的植物多少岁了？ 最大的就是我们国家的一级古树，就是那一棵凤凰国槐。 凤凰国槐。 对，据说是明代嘉靖年间，它就生长在那里了。 对，侧面看特别像凤凰，特别漂亮。 是那个水上卧着那棵吗？是吗？ 这个李主任，我见得好，我忘了在什么地方写的凤凰。 就在咱们海棠诗会举行大草坪的西侧。 哦，咱去找找啊。 是的，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对， 下次去，我觉得一定要请到这个李雪英主任给我们讲一讲， 领着我们走一走啊。 特别的好，我觉得。 纳兰当时在这个院子里面的时候，他曾经写过叫一阵槐花落，然后他就觉得哎呀，天气晚了，我穿的这些罗衫，绫罗绸缎的罗衫，我觉得有点凉啊。他就写了一首小词 啊。其实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纳兰这一个人啊， 对， 说是自宋代以来啊，就是词写的最好的一个人。我们看他的身世，这个出生名门啊，这个豪门公子，名门望族之后，然后他也好像是非常得志，很早就做了这个皇帝前面的侍卫，是吧？ 对， 大内侍卫， 官阶有了，而且满腹的才情啊。然后他怎么会那么有一颗诗心？然后你看刚才说冷了，我觉得这个 冷了先说，冷了先说， 是就是一大小伙子说哎呦冷了，他就是伤春悲秋啊，他你会从他的诗里感觉到他人生的不如意， 感觉就像李后主这个又在世一样。 李后主确实是流浪，然后就让人给关起来了，是吧？就凭栏远眺，他不一样，他有自由。 对， 可是他怎么会觉得那么不快乐呢？啊，说说他这个心理的这种状态。 是如果我们不了解纳兰性德他具体的生活的背景，那大家可能会认为为赋新词强说愁。 对 啊，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他的这种喜怒哀乐实际上都是跟他自己的身世连在一起的。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能在康熙身边当一个一等侍卫，那可能是他这一辈子的梦想。可是纳兰性德他出身非常的高贵啊，那么他呢，他并不愿意在康熙身边担任一个侍卫。他的抱负是什么呢？他读了很多我们中国的这种经典的著作，他要施展作为男儿的这种抱负啊，他想去戍守边疆啊，他想去立军功。所以他一生最得意的事情就是跟着乾隆跟着皇帝，跟着康熙皇帝啊，跟着皇帝去考察这个沙俄亲边的情况啊，但是他始终没有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所以整天呢抑郁不得志。 他是好男儿志在四方那种哈。 是的 啊，想在疆场上立刀秣马的那么一个人。 是的， 我看是他去正好当时因为是康熙特别喜欢他，所以不想让他去离那么远的地方。 对，因为康熙皇帝啊当时说哎，这个风景很美啊，这个场面很好，那你做首词吧。纳兰张口就来啊。 哦， 所以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的交流，让康熙感到怎样的一种满足，他就不舍得让他离开。 身边有这么一个人是肯定是舍不得的。 对，而那个纳兰内心的这种细腻，他对人生的期待， 对， 其实和红尘中人所谓的成功是不一样的。 是的， 他有一个错位，所以我们认为他什么都有了，他应该快乐呀。可是人生哪有应该啊？纳兰的应该不在这儿哈。 是的， 就咱们在现在在那个宋庆龄故居里边，包括刚才咱们那个新城区图书馆也讲，在跟那儿做这些海棠诗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有很多纳兰的这个一个以前的一个痕迹，等于是。 对，是的，啊，是的。 你给我们讲一讲都有什么。 纳兰当时在这个庭院中啊，现在这个湖以南，就是南湖以南，有很多地方都留有他的诗词。 啊， 当然大家耳熟能详的有人生若只如初见啊，包括那个南楼，建于明代的南楼啊，纳兰就写过叫正风雨下南楼啊，还有西窗听雨啊，他在那个小屋 有听雨屋， 有听雨屋，是的。你想想纳兰在那里下雨的时候听雨的声音，那是多么浪漫的一种。 他人生30年都是在那儿度过的吗？ 也不是。他原来就是在海淀上庄那边啊，到后来在他的 感觉怎么在那儿上小学呢？ 对，有几处住所。 哦， 但是呢他最著名的应该说他跟诗词有关的就是在这个庭院中，因为有一些诗像露水亭，露水亭春望，露水亭秋夜啊，包括最著名的是 康熙24年1685年，在这儿呢，纳兰他举行了一个叫露水亭宴集。 嗯， 啊，他是仿照谁呢？仿照王羲之。 嗯， 我们知道王羲之当时搞过一个叫《兰亭集序》， 对对对， 嗯，写过《兰亭集序》 嗯， 那非常有名了。还有李白曾经搞过叫《春夜宴李桃》，《春夜宴桃李园》。 你看，都是春天。 都是 王羲之也是三月初三嘛，上巳节是吧？ 是的，是的， 嗯嗯，就是这两天，今年跟三月初真是， 哦， 那今天正好三月初三， 是吧？三月初三， 是吗？ 哎呦，咱这也算一次雅集， 真的好巧啊！ 对， 是， 嗯，真的，今天我们真是，这个王羲之、李白跟纳兰，这个今天在这里讨论，我觉得还确实是， 嗯， 冥冥中啊， 嗯。 然后纳兰当时搞的这个露水亭宴集呢，他把中国当时顶级的这种诗词大家和文人都请过来了， 嗯， 然后他写的序， 嗯， 然后每个人都做了词， 对， 他也做了词，他做的那词就叫《明开夜荷树》的那首诗。现在《明开夜荷树》现在还在南楼， 那个是当年那棵树吗？ 就是那棵树，已经 我去看了，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大，就 是 还挺小的。 并且说那是纳兰亲手种植的， 啊，是的，嗯， 哦， 当时他写完这首诗之后呢，7天。他就去世了 哦， 啊，所以也是非常的遗憾， 也是物是人非啊。 对，现在有很多蓝迷去了之后，都在那个树之下去朗诵纳兰的词， 嗯， 去跟纳兰呢，好像去做一种神交易会， 对 啊，跟他对话， 嗯，时空里哈。 我上次去的时候见到，好像在南楼边上还有那个纳兰性德的一个展览， 嗯， 有很多展板在那放着，现在还有是吧？ 现在还有， 嗯， 因为观众啊，嗯，要求特别强烈， 嗯。 我们办了以后，后来拆了，就有人专门去那里找。后来我们就把纳兰在这个院子里面做的诗，全都在他那个明开夜荷树旁边竖着这个展板。 哦， 啊，这次我们区里面领导去检查，说希望你们能办一个叫就永久性的展览。 对。 对， 走到这儿的时候就能想起纳兰啊， 是的， 有点诗意啊。 对， 那其实反馆和安馆那天，包括之前整个这个过程也去了园子好几次啊。嗯，在春天里走进那个园林的时候，我感觉怎么样？ 赶紧说吧，没关系。 反馆， 不要随便开让了 啊。 嗯，是这样啊。其实故居这个地儿呢，本身是在西城区这个地界里头。理论上我们就是也是经常，离我们馆也不远， 对 啊，在什刹海这地方也经常去，但是可能了解的没有今天像这个李主任说的这么深刻。美是美，那么逢到春季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要走进去看望这个，咱们说盛开花儿盛开的时候啊，也探访过多次，但是我觉得这次去主要是。我们心理上这个首次举办，所以心理上有一个责任感，就是我们，会尽我们全力把这个活动给组织好， 嗯 啊，因为本身领导也是给予了很大的期望，我们其实也是匆匆的来，匆匆的去， 花时本就匆匆， 直到我们那个这个活动举办完了以后。 嗯 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嗯， 就是活动还算比较圆满，领导还是比较满意， 嗯， 那么这样呢也就为我们今后这回是首届嘛，我们要今后要做这个长期的做下去啊，也为我们这个奠定了一些基础， 嗯 啊，我想这个活动会越办越好， 嗯， 然后是不是以后包括第二届第三届还要在这个地方来办， 肯定的， 是吧？ 肯定。 我哪天陪着反馆，您别想那个上面的事儿，然后， 啊， 是吧？ 好好的看看， 心无旁骛的感受一下，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完了，咱们请李主任给咱做讲解， 我是吧？当讲解员，欢迎各位贵宾。 然后这个小强来，这个给咱们这个那个上点茶什么的。 我还当小二， 那就是一个享受了， 享受哈。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纳兰和这个曹雪芹和《红楼梦》。其实还有关系， 是 吧？ 是的， 嗯，这个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像说这个当年这个这个和这跟和珅还有关系。 哦， 和珅呀，是和珅把一本《红楼梦》，当然还好像还叫《石头记》， 嗯， 给这个乾隆看。乾隆看这不是明珠家世吗？ 嗯， 好像他好像很 了解，找到人物原型了， 啊， 是吧？ 对， 嗯， 是这样吗？ 这个地方啊，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传说， 嗯，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啊。 和珅他正是把人家明珠的后人给罗织罪名送到监狱里面去、 嗯、 他呢把人家家的财产充公了，但是那园子他占据了成为别院、 哦、嗯， 然后他把这个《红楼梦》这本书啊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说哎，这不是明珠家事吗？明珠家里到后来这种破败实际上是也是跟他有关的 啊、哦 嗯、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哈、啊、在《红楼梦》里面当时就有大观园里面的海棠诗社， 嗯， 是， 啊，当时就是那些特别有才华的少男少女们在一起作诗，做出了很多非常美的诗。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里举行海棠诗会，把四大名著当时的海棠诗社搬到现实，这种传承，这种发展，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弘扬传统文化应该做的事情啊。 是，我觉得可以把《红楼梦》跟那个海棠诗会，包括跟宋江的故居，怎么给它结合起来？ 真的， 真是特别好。 嗯、这才是我们的使命啊，版管是不是？ 未来我们继续朝着这个努力。 其实我觉得，就在这个《红楼梦》这本书里边，有很多很多写这个海棠的诗， 对， 包括给那个贾宝玉的这个以贾宝玉的口吻写过。就包括给那个以林黛玉的都写过嘛。 是的， 这些诗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感觉，比如在海棠诗会上，大家也朗诵一下或怎么样的？ 建议不错， 对、 啊，建议不错。 明年我们就把 尝试 海棠诗社的这些诗再 读一下，你看多契合呀、 嗯！我们还要穿上那个公子哥的衣服。让大家找找现场感， 穿上华服是吧、 啊嗯、朝代的啊， 真的是不一样。你看那个春花千百种，曹雪芹选择了海棠，叫海棠诗社、嗯、今天我们有海棠诗会， 对， 其实是非常非常契合的啊、 嗯、 这牡丹亭里有一句叫不尽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我觉得哎呀，咱们一定要走进这个曹雪芹故居，不是曹雪芹故居，走进这个宋庆龄故居，看看春色如许，看看芳草萋萋啊。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咱们也要揭晓一下答案了。咱们说这个曹雪芹啊，把每一个女孩几乎只接近十二钗里的吧，他都给这赋予了一种花语。那这个我们说的海棠，它究竟和谁有关系呢？我们的庄臣，还有墨客，还有王朔、 嗯、 啊，还有韩志，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这个大公主 马老师、 嗯、啊，他们答的都是史湘云啊。确实史湘云这个感觉确实和海棠感觉很像啊，因为我们知道那首诗只恐春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说的就是海棠。那个史湘云有一次和这个姐姐妹妹玩累了，她不就躺在一大青石板上，她就睡着了。那个海棠酣睡图特别漂亮，是吧？她和海棠有关系。剩下什么林黛玉啊，那就是水芙蓉，宝钗那就是艳冠群芳的牡丹了啊。大家有机会一定去看一看啊，那 感受一下 这个海棠花之美。我那天听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他说在无尽的时空里啊，没有永远的时尚，只有永远的传统。你如果能够身临其境，在古典园林中去感受传统的话，我觉得你离传统又近了一步。感谢三位今天光临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啊，也希望大家经常来做客。感谢收音机前的您的一路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再次出发的起点，这五月城市的天空，有天使沐浴在星光里。春天是因为我思念你，春风里温暖的琴声，是海棠花开放蓝天里，幽香的清雅宛如你。我如此爱你们的季节，是七月每次的来临。虽然我和你相隔千里，却依然和你在一起。城墙就好像沉默的莲花绽放心。